感谢您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三，农历10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是白天到夜间都是晴间多云的天儿。白天大部分时间光照条件比较好，大气透明度不错，风力也不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空气比较干燥，应该及时的补水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另外今天夜间最低温在-3度左右，早晚外出请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的情况是这样的：东四环主路姚洼湖桥北1公里南向北方向接报有事故。机场高速主路12号航站楼的岔口进京方向有事故，尾沟入口路段进京方向也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人类基因为何不容编辑？深圳贺建奎团队实现了世界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婴儿，以抗艾滋病为目标，突变了 CCR5 基因，一时激起千层浪，生物学家们几乎同时发出了一致的声音，谴责这一研究工作。关于它的伦理学和法律法规讨论已经很多了，今天我们和科学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技术名词背后的含义。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带有遗传讯息的 DNA 片段称为基因，组成简单生命最少要多少个基因呢？ A 165到250个基因， B 265到350个基因， C 365到450个基因。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叫基因编辑。人类的基因到底能不能够修改呢？一会儿我们会请到这方面的科学家来跟大家聊一聊哈。那么我们的第一道题呢，就是其实呢，这个基因呢，也是我们带有遗传信息的这个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哈。那么组成简单生命最少要多少个基因呢？165到250个，265到350个，365到450个，到底是多少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昨天在香港大学召开，在峰会前一天公布基因编辑婴儿成果的贺建奎教授没有现身开幕式，而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依然会成为会议上的热议话题。按照议会的议程，贺建奎将于今天在峰会公开演讲或者发表相关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数据。峰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贺建奎方面目前仍然没有取消有关议程，但目前也不确定他是否会如期出席。之前呢，贺建奎教授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随即因为伦理与安全问题，贺建奎和他的团队遭到了全球各界学者的关注、质疑和谴责。一会儿7:45左右开始的访谈部分，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人类的基因能不能编辑。 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到昨天为止累计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次。在展览上，体育领域获得的一个个奖杯、奖项和一项项突破，也从一些侧面记录着中国的飞速发展。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成果展示、北京房山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昨天举办。工作人员在石墨烯材料展示区举例介绍了一款加入石墨烯材料的冰刀，它可以解决冰刀韧度不够的问题，拟打造奥委会指定冰刀鞋。昨天下午，迪士尼中国年2019中美艺术巡游展演项目正式在北京启动，活动邀请了几百名中老年艺术爱好者，将于明年的2月16号到17号前往迪士尼美国加州冒险乐园参加巡游展演。迪士尼每年都会举办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这一次的中国新年大型庆祝会从2019年1月25号持续到2月17号。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氛围里，会有几百位中老年艺术爱好者通过巡演的方式，在迪士尼表演艺术平台向美国乃至全球的游客呈现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彩表演。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经过六个多月的飞行，美国航天局洞察号无人探测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3:54在火星成功着陆。随后洞察号通过迷你卫星传回了火星的照片，这标志着洞察号已经开始正式工作了。美国航天局此前发起了征集姓名上火星的活动，报名人数高达240万个，其中还包括26万名来自中国的太空粉丝，他们的名字都存储在一张小小的芯片上，由洞察号带到了火星。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工资平均涨幅为1.8%，是2008年以来最低的增加幅度。报告提及全球男女薪酬不平等现象，女性的薪酬比男性低大约20%。在许多国家，女性比男性受教育程度高，工资却比男性低。最近要去美国的朋友注意了，美国中西部多地遭遇了暴风雪，上千个航班取消，上万个航班遭到延误，阻滞了众多旅客的行程。芝加哥和堪萨斯城受的影响最大。作为美国中西部枢纽机场，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多达770架次航班取消，堪萨斯城国际机场187架次航班取消。来关注签证方面的一则便利的消息。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即日起中国游客可以自主选择提交芝麻信用签证报告用作财务及履约能力的证明。也就是说，今后中国游客在办理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可以不用再跑银行打印流水单和存款证明了。这是继卢森堡之后又一个可以使用芝麻分来方便办理签证的国家。此前中国公民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在财力证明方面一般需要准备近6个月的活期对账单、冻结3个月不低于5万元的银行存款证明单等等这些材料。哈利波特衍生的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热映之际，日本新开了2家神奇动物主题的咖啡馆，一家坐落在东京都新宿区，另一家位于福冈县福冈市。喜欢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魔法世界的小伙伴多了两个新去处，消费者可以购买或者自带服饰扮演成影片中的人物，增加气氛。菜单也有格兰芬多冰红茶、邓布利多冰激凌泡芙等等和电影剧情相关的魔法饮料。通常以为父母最好不要向孩子暴露负面情绪，而美国的研究人员却发现，父母与其压抑负面情绪，不如与孩子坦诚交流。如果父母承受压力时压抑情绪，孩子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是会察觉的，相应的减少回应。研究人员推测，孩子善于体察父母情绪，能感知父母有负面情绪。父母如果假装表现如常，不处理负面情绪，会令孩子困扰。建议父母不要压抑情绪，应该让孩子看到情绪变化的整个轨迹，这样能让孩子学会控制情绪并解决问题。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超重或肥胖儿童患哮喘风险相对较高，患哮喘的风险增加30%。超重但不算肥胖的儿童患哮喘的风险增加17%。哮喘是美国头号儿童慢性病。研究人员认为，排除遗传和病毒感染等不可控的因素，控制体重可能是预防儿童哮喘最容易实现的目标。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了，市区发改部门政务服务事项100%实现单点登录，全程网办。也就是说，今后如果想申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节能审查，或者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再也不用跑到政务服务大厅找窗口了，只要身边有电脑、有网络，就可以实现网上申报。从昨天起，地铁一号线军事博物馆站的 B 口、九号线军事博物馆站的 A 口，还有 E1、E2 口封闭，乘客可以从其他的出入口进站。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电子坐便器比较实验结果和智能马桶盖消费趋势调查报告，在被测试的29个型号的样品中，不符合的样品包括水护士、喜之朗、西屋、四季牧歌、欧露莎5个品牌的样品，而性能的综合评价显示，智能马桶盖的优劣和价格高低无关。昨天下午，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成功举行首场大众评审会。3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人员经过热烈讨论，认真比对了50首入围作品后，为自己喜爱的作品投票。12月初，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还将举办另外2场大众评审会，将结合这3场大众评审会评选出的歌曲投票数以及专家评审、线上评审的成绩加权，产生20首优秀原创歌曲，进入下一阶段的复评。目前线上评审平台已经开通，公众可以通过进入歌唱北京的官方网站，点击网络投票页面来进行投票。入冬之后的北京迎来了大批南迁的候鸟，10几天前在大兴南海子公园飞来了5只长耳鸮，几只小鸟引来了不少长枪短炮。为了在白天拍摄到鸟儿睁眼的照片，一些拍摄者上演了极其不雅的一幕，使用各种方法惊扰它们。这里也提醒各位，长期投喂以及近距离拍摄会改变鸟类的动物行为，对于一些迁徙的鸟类来说，有可能会长期停留，因此错过迁徙。对于长耳鸮这类昼伏夜出的鸟类，在白天过多的打扰它们，甚至会造成鸟儿的死亡。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2016届北京榜样，北京风雷经济团团长，我叫松岩。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春晚30年》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春晚30年》分为上下2篇，上篇按年份，逐年回顾了从1983年首届春晚开始，到2012年。每届春晚的策划过程、特点个性、重点节目、创意创新、代表人物、后续影响以及得失成败。阅读上篇的内容，我们仿佛透过春晚这道每年除夕跨年夜的文化大餐，回首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在思想观念、社会生活、艺术创作、人文情感方面的深刻变迁。银幕上那一个个经典形象，一段段动人吟唱，一幅幅绚丽画面接踵而至，又一闪而过，让人既感慨时光流逝，又感谢春晚创造并留住了许许多多的美好时光。春晚30年的下篇收录了21篇研究论文，这些文章从文化属性、纪实价值、品格追求、歌舞节目演变、主持人角色定位、草根明星、地域特色、港澳台节目发展、赵本山与宋丹丹的小品表演、网友评价等多个角度对春晚进行研究和剖析。 总结春晚的探索与收获，为未来春晚的定位与实际操作提供了理论支撑。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尤其能够说明研究春晚这个文化产品的意义所在。春晚与吃饺子、放鞭炮一起被列为春节民俗，30年时间里，春晚不知不觉渗透进了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的家庭节庆例行活动中，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电视文化与民俗文化最为成功的一次融合。观看春晚已经不只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具有了仪式感的普遍性，这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都无法比拟的。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您的感受。 人类基因为何不容编辑？深圳贺建奎团队实现了世界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婴儿，以抗艾滋病为目标，突变了 CCR5 基因，一时激起千层浪，生物学家们几乎同时发出了一致的声音，谴责这一研究工作。关于它的伦理学和法律法规讨论已经很多了，今天我们和科学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技术名词背后的含义。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带有遗传讯息的 DNA 片段称为基因，组成简单生命最少要多少个基因呢？A 165到250个基因， B 265到350个基因， C 365到450个基因。 来，那么各位朋友呢，如果您知道这道题的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我们现在的节目呢也已经在给大家推这个视频的直播了啊。如果您想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进入之后点击音视频直播里头的这个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在微博上面寻找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这个最新的视频直播的情况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11月26号上午，来自深圳的贺建奎团队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经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了。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他们出生之后就能够天然的抵抗艾滋病。这个消息像一颗深水炸弹，引发了公众的热议和谴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生物科学家来跟大家说说人类的基因到底能不能够修改，能不能够编辑。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副研究员叶盛。叶盛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在这里其实首先要这个恭喜叶盛哈，叶盛刚刚获得了2018银河奖最佳中篇科幻小说奖，您的这个作品化骨。 对对对，上次来节目的时候还谈到过，谢谢。 是给大家说介绍一下，这个银河奖是中国科幻小说界的最高的荣誉奖项，也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科幻小说奖。应该说获奖作品是代表着中国大陆科幻创作的最高水平哈。 对，这个奖比较有历史了，今年是29届了。但是其实现在就最近几年，现在科幻奖是越来越多了，不止这一个了。对， 叶盛还是非常的谦虚哈。来，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人类的这个基因到底能不能够修改。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您在深圳领奖的时候听说的。 是这样的，对。 是吧？叶盛，您作为一位生物科学家，而且呢，我知道呢，您也是这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生物学博士， 是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的科学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基因编辑的事儿，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 我觉得首先很明确的就是，我也是反对这个实验项目的。那这次大家也可以看到，从各种媒体上都能了解到，就是这一次中国的生物学家，包括国外的生物学家，大家是 齐声的一致的反对这样的一个实验项目。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这个工作它触碰了我们科研的一个伦理的底线，触碰了一个人性的底线。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不可以在人类的胚胎上然后进行这样的基因编辑的这样的工作的。然后呢，另外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就是我们业内也在讨论这个工作毫无技术创新性可言，根本就不是一个说我们为了研究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去创新性的去做什么事情，它完全不是的。所以呢，这个实验的话我们认为是既没有意义，然后设计上有问题，还触碰了伦理学底线，就是一个根本就不应该开始的这样一项工作。 哦，这是科学家的观点，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再来听听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消息一发布，包括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浙大等多家知名高校的122位生物领域科研工作者联名对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进行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他们发表声明称，这项所谓的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拖把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干细胞分会也代表中国从事基因编辑、干细胞等前沿生物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声明，贺建奎课题组的研究属于个人行为，该研究违反中国目前的科研管理规则和伦理规范，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坚决反对这一研究，建议涉事单位各级政府积极进行调查，采取必要手段厘清事实，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涉事人员予以严肃处理，同时呼吁中国科研界团结起来，共同维护科学界的声誉，建设良好的创新环境。 哎，那么我们看到了，也是听到了各界这个反对的声音哈。而且刚才，我听到您说的一句话，说这个实验在技术上和思想上没有任何的创新。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听着基因编辑技术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啊，能让一个人从胚胎阶段就改变呀。 实际上他这次所用的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呢，现在在我们生物学的科研中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技术。就是我们当要研究一个基因的功能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怎么知道这个基因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有一个很直接的手段，就是我们把这个基因从细胞里边破坏掉，然后我们看看细胞会发生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在一个整个这个动物身上，它所有的细胞都没有这个基因的时候，这个动物身上会发生什么？那这是一种很常规的科研方法。所以呢，这样的基因的敲除的技术，我们叫做 CRISPR-Cas9 这种技术，它其实现在在很多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室里、发育生物学的实验室里都可以做。那如果你自己的实验室做不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找到提供这样服务的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度。 这个技术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做了？ 大概已经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吧，不到十年的时间。 有十来年的时间。 不到十年的时间。 哦，哎，我觉得其实应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贺建奎教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哈？整件事情其实应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他简单来说的话呢，他就是对这个受试的这样的一个父母产生的这个受精卵，然后在上面呢做了一个基因编辑。那么这个基因编辑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将来这个孩子呢，他的某一个基因带有一个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个突变。那么这个突变的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将来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基因不会有作用。那么不会有作用的结果就使得将来这个孩子不太容易被艾滋病毒所感染。那么这就是整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的轮廓。 是，那么这个贺建奎教授呢，说是一共是找了七对夫妇来做这个实验，实际上是只有这一对是做成了，是这意思吗？ 现在出来的材料好像是这么说，但实际上从他的申请的伦理学的这个申请报告上来看，他们可能还接触了更多的人。对， 那么就从他所提供的材料来说，一共是为这个七对夫妇做了这种他们的这个叫试管婴儿的这种胚胎的这种变化，是吧？ 对，他首先要做试管婴儿，然后再做基因编辑。 那么他有什么背景呢？就是所有的这七对夫妇都是父亲这一方是有艾滋病的，而母亲这一方是没有的。他想要做这个基因编辑，就是希望这些孩子生下来之后，他们能够天然的就能够抵抗艾滋病，就把其中的一个基因做了改变之后，这些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再也不会得艾滋病了，这样就不会比如说被他们的父亲 传染之类的等等，是这意思吗？ 这个实际上也是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感到最困惑的一点，就是他完全没有必要来做这件事情。如果只是父亲这一方有艾滋病的携带的话，因为如果只是父亲携带艾滋病毒的话，实际上母亲如果是健康的，那么你生下来的孩子仍旧应该是健康的。 对，就是应该说艾滋病是会通过母婴来传播，但没听说过通过父婴会传播。 而且即使是母婴传播，实际上现在也是有非常好的阻断手段的，临床上，所以完全不需要用这么复杂的这种触碰到人伦底线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方法去解决。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办法可以很好的做到母婴阻断。 那么他这次呢生下来这两个孩子露露和娜娜，应该说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是100%的准确的，其中有一个孩子的就是可能会得艾滋病的这两个基因他都经过了这个改变，那个孩子是完全不会得了。那么另外一个孩子在这两个基因里头只有一个做成功了，另外一个没有做成功。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类的话所有的基因都是有两份拷贝的，那么其中一个孩子呢是两份拷贝都被修改了，另外一个孩子呢只有一份拷贝被成功修改了，另外一份拷贝仍然保持的是一个完整的基因天然的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这个就暴露了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这么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技术虽然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但它是一个实验技术，也就是说我做100次只要成功一次对于我做实验来说就够了，但是你能想象把这样做100次只能成功一次的技术放到人身上吗？ 对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你要是说之前我们也知道您刚才说过这项技术是在动物身上，比如说在猕猴身上做过实验， 实际上现在更多的是在小鼠身上， 小鼠身上 做的是最多的。 成或者是不成那么影响都没有那么大，可是这个人你真的是要观察他这几十年的成长才能看到其中的这个副作用。 对，这个技术实际上是现在属于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用的很多，我们知道它可以起作用，但是它背后的机制并没有研究得非常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成功率不是那么高的原因。有的时候顺利你可能做一次就做成了，那不顺利做100次做200次这种情况都有，就始终做不出来。这个有时候我们想通过这个技术去破坏一个基因，做100次200次就是破坏不掉，这种情况是有的。 你做成了之后到底以后会不会出问题呢？很多潜在的东西可能当时一下子也是看不出来的哈。 对，是这样的。 好，那么这里头呢有很多专业的名词，一会儿呢我们再请叶生来跟我们接着介绍。 好， 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继续。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青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三，农历10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和夜间本市基本都是维持晴间多云的天儿，近地面则是以小的偏北风为主，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南部和东部地区能见度虽然稍差一点，也在5到8公里。天气条件适宜交通出行，但是呢，空气比较干燥，应及时补水，加强皮肤护湿，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路面的情况这样的：受西二环南段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另外，受西二环北段北向南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的东向西，目前都是持续车多。 人类基因为何不容编辑？深圳贺建奎团队实现了世界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婴儿，以抗艾滋病为目标，突变了 CCR5 基因，一时激起千层浪，生物学家们几乎同时发出了一致的声音，谴责这一研究工作。今天我们和科学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技术名词背后的含义。带有遗传讯息的 DNA 片段称为基因。19世纪60年代，遗传学家孟德尔就提出了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观点，但这仅仅是一种逻辑。20世纪初期，遗传学家摩尔根通过果蝇的遗传实验认识到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上，并且在染色体上是呈线性排列，从而得出了染色体是基因载体的结论。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正式提出基因概念，组成简单生命最少要265到350个基因，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研究者们发现一些人感染艾滋病毒后无需治疗，病情也不会迅速发展，这类病人于是被称为精英控制者。您猜猜下面哪个是精英控制者能够控制艾滋病毒的原因之一呢？ A. 基因当中发生了缺失。 B. 本身免疫力非常强大。 C. 他们拥有某种抗体。 哎，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像依依啊，还有田耕啊，小飞侠呀 ，CC 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这个研究者们发现哈，这个有一类病人是被称为精英控制者，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能够控制这个艾滋病毒呢 ？A. 基因发生了缺失，二本身免疫力强大 ，C. 他们拥有某种抗体。哎，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进入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您在微博上也可以看，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来，继续请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副研究员叶胜，来跟我们说一说，从这个，最近的这个热门的这个热议的这个话题，编辑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我们来说说到底人类的基因能不能够进行这个修改，可不可以修改？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露露和娜娜这两个孩子，他们为什么会出生哈？ 对， 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父母有一方，父亲那一方是有艾滋病，然后就给他们这个基因做了这个修改，这样他们俩生出来以后就可以不用得艾滋病了。洪生就问他说，这个基因就是遗传吧，是用科技来制造疫苗让他们不用得病吗？ 其实不是疫苗，它实际上呢是在细胞的层次上把一套呢我们用蛋白质啊还有核酸构成的，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分子机器，然后呢把它带入到细胞里面去，然后由这个分子机器呢去找到我们要找的那个目标基因，因为我们刚才片花里也说了，这个基因其实是承载在 DNA 上的，也就是找到那段 DNA， 然后上去呢通俗的说我们就一剪子把它剪断，然后呢就把它破坏掉，那这就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编辑。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人在出生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让他天然的不能得哪种病了，而只能在出生之前来做这个工作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出生之后啊，人体包含了太多的细胞了，那你这么多的细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做到把每一个细胞我们都进去到细胞核里面去做这样一个基因的修改和编辑，所以呢只有在细胞比较少的状态下去做这件事情，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我们知道我们最初都是从一个受精卵来的，那实际上在小鼠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受精卵上直接进行基因编辑，那将来这个由一个受精卵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这样长大出来的这个细胞的，然后构成的这样一个个体，它所有细胞中就都发生了这个基因编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胚胎早期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那么在胚胎早期等于是把他会得某一种病的这个基因做了一个修改，这样他以后就再也不会得这个病了。 但实际上这个在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案例中，这个事情也是值得商榷的，就是他所选择的这个基因我们现在其实认为可能是有一定争议的。对， 这样我们来先来说，按说你说把这个人的基因做了修改之后让人不会再得某一种病，为什么科学家会谴责呢？你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大家如果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肯定会很高兴啊。你看比如说，如果你要说让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孩子以后能够永远不得感冒，给他做一些什么基因的修改，普通人听了就很好呀，可以呀，给我们孩子做这样修改，或者更进一步把他的智商再提高一点，或者是说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得的很多的心血管疾病，我们也给他从这个胚胎阶段就做修改，让他也不得病，然后智商又高，这等等等等，就是能够把他改造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这个其实有两个层面上的问题，那一个层面上其实大家可能这两天看的很多了，就是我们说他有一个伦理上的问题，那么这个伦理很多人可能理解它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伦理道德，其实还不完全是这样，那么我简单的来说一下，像我们这次案例中所产生的这两个婴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今后的生活会怎么样，那么他们是不是可能一生都会活在一种被舆论啊被科学家所关注的这样一种生活中，然后大家会不断的去打扰他们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还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监管的话，我们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情况，那么将来这两个孩子他们是否有继续生育的权利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两个孩子已经变成类似于一个实验对象的这样一种状态了， 但是这显然是有被我们人性的， 是 就是我们不应该在人身上去做任何这样的生物学也好医学也好这样的实验、 嗯、 除非是为了解决健康问题迫不得已、 嗯、 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一次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并不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嗯，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比如说他们以后有没有这个再生育的权利，因为这个基因确实是可以遗传的，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基因被变了之后，他们的下一代的基因也是会就已经变掉了，是吧？ 是这样的，他们至少像那个两个拷贝都被破坏的，那他这种被破坏的状态的基因也会遗传给下一代。 嗯，那么这个基因它比如说被破坏掉能够抵抗了艾滋病，但是它会不会产生别的副作用？其实这个是大家特别担心的哈。 现在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技术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叫 CRISPR-Cas9 这种基因编辑的技术、 嗯、 它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它会脱靶。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脱靶效应。什么叫脱靶效应呢？就是我想编辑 脱开靶子了， 哎，对，我的靶子是这个基因，我想改这个基因，结果呢他跑到基因组的另外一个地方去剪了一刀，那这个就叫脱靶效应。而实际上 CRISPR-Cas9 这个技术脱靶的比率还是相当高的，对，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最终产生的这个编辑之后的细胞里边是不是还带有其他基因上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可能是现在我看很多人都在担心的一个事情。 这个就要在这两个孩子漫长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才能看得出来了，是吧？ 对，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这两个孩子来说肯定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在这儿呢其实也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站在人类的高度上太过关注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细胞每天都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的 DNA 损伤。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一个细胞啊，我们不是说全身啊，只说一个细胞一天24小时就有上万次的 DNA 损伤。 嗯， 所以这些损伤最终有一大部分会被修复回来，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就会造成突变。 嗯， 所以说突变在我们人类也好动物也好，这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 嗯， 大家没有必要太觉得说他们俩就带了某种突变好像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只是说对于他们两个这个个人来说，这可能会是影响他们今后生活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哪个基因会什么时候会爆出问题来。 嗯，但是呢人类会去研究这个基因的编辑，刚才您也说这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技术，显然它是有利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一步的向更好的方向来发展，让人能够变得更强，变得就是更好。 对，我们未来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所以呢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科学的词汇我觉得需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先说的这个带有遗传信息的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组成简单生命最少要265到350个基因，那么组成我们人类的基因有上万个了，组成最简单的生命都要两三百个呢。 对，根据咱们世纪初的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对我们整个基因组进行了一个大的测序嘛。 嗯， 那么根据他所得出的结果，我们现在认为人类应该是在20000个左右的基因，我们的基因数量是在20000个左右。 啊，有20000个左右的基因。 对， 那么这一次的研究当中，贺建奎教授的团队呢，是首先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了人体胚胎的体外受精，这个然后呢采用了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对于受精卵的 CCR5 基因进行了基因编辑。他就编辑了这个 CCR5， 这个基因看来很关键哈。 这个基因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艾滋病毒侵染人体的细胞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艾滋病毒为什么它会引起一个免疫缺陷呢？是因为这个病毒专门攻击免疫细胞。 嗯， 那么它攻击免疫细胞的时候，它要进到免疫细胞里面去。这个进入的过程呢，是由免疫细胞表面一些我们叫做受体蛋白来辅助的。那么这个受体呢，旁边还有一个共受体。而这个 CCR5 这个基因，它所编码的这个 CCR5 蛋白就是艾滋病毒进入免疫细胞的时候那个共受体。但是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东西它这个实验方案是不是有效我们有质疑呢？ 嗯， 就是因为 CCR5 只是共受体中的一类。 嗯， 而在我们中国比较常见的艾滋病毒所采用的共受体是另外一个蛋白叫 CXCR4 CXCR4。 嗯， 那么那个基因它所产生的蛋白是咱们中国常见的艾滋病毒所采用的共受体。 嗯， 所以逻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编辑了这个 CCR5 之后，它不一定能够抵抗中国常见的艾滋病毒， 它只能抵抗 CCR5 能抵抗的那 作为共受体的那种艾滋病毒。 哦，所以说它编辑这个 CCR5 这个基因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它抵抗艾滋病。但是呢艾滋病的病毒有很多种，在我们中国流行的这种呢这种 CCR5 这个基因未必能够完全的抵抗。 我们现在对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知道，因为现在没有人去之前去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怎样的。 但是 CCR5 基因这个在很多哺乳动物身上也有，之前是做过很多动物的实验是吧？ CCR5 基因对，肯定在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上都是有的，它是免疫系统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它本身是有免疫的功能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说体内趋化因子的一个受体，它是在免疫这个过程中起到作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成员。 那之前在其他的哺乳动物身上做的实验，是不是能够把这个 CCR5 基因进行编辑之后，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阻断某些疾病呢？ 我们以前对于 CCR5 的研究不是按照这个思路去研究的，就是我们没有说对 CCR5 去进行一个突变，然后看能不能阻断这个某个疾病。但是呢，在我们知道在欧洲的人群中有一部分人，他们天生就带有 CCR5 这个基因的突变，而这种突变呢，就使得他们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表现出对于这个艾滋病毒一个比较高的抵抗的能力。 也就是说在北欧，其实是北欧的一部分人群当中是吧？ 准确的说是整个欧洲的人群中都有，而在北欧人群中又尤其的高。 尤其高，他们有一部分人是天生 CCR5 这个基因就是缺失的。 不是缺失，它实际上是这个 CCR5 基因中呢缺了32位的 DNA 的碱基，这样也就是说它短了一块，而这短的这32位呢就导致了一个它的读码的这样的一个位移，最后结果就是它产生的这个 CCR5 蛋白短了一大截子，提前终止了，说白了就是一个废品，一个残次品。 一个废品，一个残次品，反而是让它会能够不得某种疾病。 因为这个蛋白是一个共受体啊，当你没了这个蛋白之后，我们简单来说， 就没法合成那病了， 那艾滋病毒就进不来了，它找不到它那块敲门砖了。所以它就能够抵抗艾滋病毒。但是实际上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蛋白这个基因它在免疫系统中本身是有功能的，所以你缺少了它之后，其实对于这个携带者来说，它在免疫系统上是有缺陷的。 它有在免疫系统上有什么功能呢？ 它实际上在免疫系统中的话，它实际上是我们正常来讲对抗病毒的一个起功能的这样一个组件，所以你会发现携带这样突变的这样的人，他们在得流感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会比正常人要低一些。 他们容易得流感，或者还容易得一些我们可能还未知的一些疾病。 不应该说容易得，而是说他们得上这些病毒的侵染的疾病之后，他们的身体反应会更大，造成的危害可能会更大，甚至有可能更容易死亡。大家知道流感其实在我们亚洲，比如在中国，大家觉得得流感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欧美为什么谈流感色变，是因为他们欧美人群经常有时候得了流感之后，这是一个可以致命的疾病，所以就是说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病毒，我们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于艾滋病的患者来说，能够具有这样的这种CCR5 基缺失基因的能够这个基因能够缺失，能够让他的艾滋病好的话，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最救命的。这个有事例吗？ 这个还真有一个事例，而且非常著名。我们这个事例叫做柏林病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病人呢，他是在柏林接受的这个手术，他同时既是一个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同时呢他又是一个白血病患者。当时他的白血病已经比较危急了，需要做一个骨髓移植才能够拯救他的生命。那当时呢这个医生呢就特意找了一个跟他的血型匹配能够做骨髓移植，同时呢那个供体的那个人呢，他又是两个 CCR5 的拷贝全是突变型的， 就是那个人是基因就这一段基因缺失的， 是我们所谓的精英控制者。对，然后我们把这个精英控制者的骨髓移植给这个病人之后呢，首先他的白血病好了，其次呢他的这个新移植的骨髓开始制造这种不带有完整 CCR5 蛋白的这样的免疫细胞，结果他的艾滋病也好了，因为艾滋病毒没有免疫细胞可以去攻击了，最后他的体内甚至都检测不到艾滋病毒了。 说在他给他这个进行骨髓移植之后，大夫就把治疗他艾滋病的药给停下来，当时也是很冒险哈。 有一定的冒险，但是也可能也是这个也是算是这个实验的一部分吧。 所以后来现在其实就一直他的体内再也检测不出艾滋病的病毒了。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证实了这个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设想，就是如果体内的 CCR5 这个基因缺失的话，是能够让人不得艾滋病的。 对，至少对于这种在欧美比较常见的以 CCR5 蛋白为共受体的这样的艾滋病毒，对于他们是有很好的抵抗能力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哈，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基因编辑，但是是不是就能够用在人的身上，我们人类的基因能不能够进行编辑呢？这样我们再把第二道题重复一下，一会儿请叶胜来跟我们接着说。 人类基因为何不容编辑？深圳贺建奎团队实现了世界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婴儿，以抗艾滋病为目标，突变了 CCR5 基因。生物学家们几乎同时谴责这一研究工作。今天我们和科学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技术名词背后的含义。来看第二道题，研究者们发现一些人感染艾滋病毒后无需治疗，病情也不会迅速发展，这类病人于是被称为精英控制者。下面哪个是精英控制者能够控制艾滋病毒的原因之一呢？ A. 基因当中发生了缺失。 B. 本身免疫力非常强大。 C. 他们拥有某种抗体。 来，这道题呢，其实刚才叶盛已经说到了答案了哈。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新浪微博进行视频的直播，您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了。那么刚才呢，叶盛您跟我们说到了这个 CCR5 的这个基因，还说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汇，叫 CRISPR 的基因编辑技术哈。这个词儿怎么拼呢？我跟大家拼一下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基因编辑技术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好几代了。那么 CRISPR-Cas9 这个技术呢，是现在最新的一代的基因编辑技术，而且呢我们目前认为它是最好用的一代，操作起来比较简便，比较快捷。那么它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脱靶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 CRISPR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套东西啊是来自于细菌里面。那我们知道细菌也有它的敌人，就是病毒，我们叫做噬菌体。那这种病毒呢能够侵染细菌，然后呢把细菌变成自己的一个复制的这样一个工厂。那么细菌呢在进化中呢就进化出一套机制来抵抗噬菌体。这套机制是什么呢？它就会在自己的基因组里边编辑一大段 DNA， 这段 DNA 呢是来自于这些病毒的 DNA， 它就记住了它们。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咱们警察局那个电脑里面的这个一个指纹库一样。那它将来呢，当有新的病毒进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叫 Cas9 的这样一个蛋白。这个蛋白只要发现，哎，有外源的 DNA 跟这个 CRISPR 这个库里面的 DNA 能匹配上，它就知道了，好，病毒来了。那它会怎么做呢？它会把所有这些匹配上的 DNA 一刀剪掉。那么这些进来的 DNA 病毒 DNA 全被破坏掉了，那么病毒就无法去生产自己的蛋白质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它这样一个抵抗外来入侵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它在这个基因编辑里它起什么作用呢？ 那我们就借用了它这个里边的这个 Cas9 一个蛋白，我们把它转到人体的细胞里面去，或者转到动物的细胞里面去，然后呢用它呢去对我们想要编辑的这个目标基因去匹配上，就好像这个去做指纹比对一样，只要指纹对上了，我们知道哦，我们找到这个目标基因了，然后用这个 Cas9 一刀剪下去，就把我们要破坏的这个基因就破坏掉了。 那您说的这个匹配一刀剪下去，我就想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受精卵哈，它那么小一点点，然后还有这个人还有两万个基因，你在里头再找出那一小段，你再去剪，这工作怎么做呀？ 对，所以它是一个完全靠着蛋白质也好，核酸也好，这些生物大分子自发的去完成的一个工作。 不是科学家真的是在什么超级显微镜底下看着，然后拿什么东西给它剪掉吗？ 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要这样去做的话，像蛋白质这些东西都是在纳米这种层次上，没有任何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们，所以它全是要靠蛋白质这样的分子机器自发的去完成这件事情。也正是因为我们是靠蛋白质这类的分子机器自发的完成它，所以它不太可控。 不太可控，会产生这个脱靶，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以前有过这种脱靶吗？而且您刚才说脱靶概率还比较高，是吗？ 对，它相对于它前一代的技术，我们叫 Talon 的这个技术，它的脱靶率是相对来说稍微高一些的。 脱靶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脱靶之后，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个类比，就好像我们刚才总说这个指纹比对嘛，就相当于这个 Cas9 这个指纹比对员啊，他工作起来比较粗心大意，他有的时候匹配的不是那么精准，他也觉得哎，我找到对象了，我要剪一刀。你想想，有一把分子的小剪子在我们的基因组里边到处乱剪， 卡卡的剪， 对，这个景象是挺可怕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至今整个生物学界不愿意把这种技术直接应用在人体的任何研究上，就是因为它实际上还是存在不可控的风险的。 剪错了怎么办？ 对，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 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个人在不断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很多事情才能看到这个后果。 对，如果说你捡到了一个很关键性的基因上，可能这个细胞直接就死了，那这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如果是捡到了一个不是那么常用的基因，它暂时不起作用，然后这个人成长到某一个阶段，当这个基因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它出问题了，这就相当于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嗯，这样子一听是确实是比较毛骨悚然哈。那么刚才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呢被大家这个抨击的违反伦理的这次这个基因修改，据说父母双方，刚才我们说了父亲是艾滋病，母亲健康，这种结合生出来的孩子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多大呢？ 我们现在认为这种情况下结合生出来的孩子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并不大，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么这个当然了，这个父亲和母亲呢，那么在这个性交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我们要生孩子嘛，那就不能使用一些避孕措施，那么这个可能会对母亲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性，但是只要这个母亲没有被感染艾滋病，那么他继续去生这个孩子是完全安全的。而且呢，我们知道男性的精子这个细胞，它里面的 DNA 并不会被艾滋病毒直接去感染，是没有这套机制的。艾滋病毒感染的全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那么就他们怀孕的时候能知道那孩子有没有被感染吗？ 这个当然是可以知道的。这个的话，我们一般如果像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当这个孩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可以通过羊水穿刺啊等等手段去对他做一个基因组的鉴定，那么就知道他有没有被艾滋病毒感染上。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来了解到的。 对，最关键的是在于即使是母亲有艾滋病，那么生孩子的时候这个母婴的阻断，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可靠的技术 是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说就我们来说回这个基因修改这件事情，基因修改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用在这样的一些就是说阻断艾滋病，尤其是父亲艾滋病而母亲不是艾滋病的这样的一些孩子的出生上，有没有这么大的必要？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真正需要去通过非要通过这样的基因编辑去解决的人类健康问题，现在我们其实看不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应用。首先预防，首先我们已经说了是没有必要的，即使我们说治疗，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一个基因编辑的治疗？那可能是因为父母双方都带有某种基因的这个遗传性的缺陷。那么实际上现在一个更加伦理上问题更小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试管婴儿，然后对试管婴儿产生的这个每一个胚胎都去做一个基因检测。那我们专门挑其中恰好没有从父母那儿获得那个隐性的遗传病基因的这样的胚胎，让它植入到母亲的子宫中去发育成孩子。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国外已经有人在做了，首例好像是在英国做的。那么这种挑选，当然这个问题也有争议，但至少我们没有去编辑这个基因， 没有把人给变了。 对，我们只是去挑选了一个恰好从概率上来说没有获得两方的这个有病基因的这样的一个孩子而已。那么这个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说可以接受的。总而言之，我看不到任何需要去进行编辑的必要性。 而这个人的基因经过编辑之后生出来这两个孩子，实际上算是这种新人类了哈。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他们身上有可能携带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突变，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基因突变在我们人类身上，在所有动物身上是在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把这件事情看得好像说多么新人类多么恐怖，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说很多突变我们自己身上发生了，但我们并不自知而已。 好，那么关于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它能够为我们人类带来哪些好处，一会儿我们再来请这个叶盛来跟我们接着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人类的基因能不能够修改。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继续。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十年八级冷门绝学清华简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吸引众多目光。11月17号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公布，共发布竹简107枚，简文8篇，包括书类和子类两类文献，都是未能传世的珍贵异集。清华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于经学史如此重要？冷门的研究在今天何以不冷？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清华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专家和您一起破译文明的密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基因的功能都是由其所编码的蛋白质来执行实现的，别说缺失32位了，就算少了一位，基因编码的信息也乱套了，照着生产出来的蛋白质也就错了。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在基因相似度上，我们人类和哪种动物相似度最高呢？ A 猫， B 老鼠， C 牛。 来，我们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C。 哎，我们虽然是这个话题呢是一个这个生物科学领域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还是通过简单通俗的这个方式哈，我相信通过叶胜今天的这个讲述能够让大家大概听明白。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我们人类和以下哪种动物的相似度最高呢？猫、老鼠还是牛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副研究员叶胜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就目前这两天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一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的出生，来说一说人类的基因到底能不能够修改。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在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您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点击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能够看到现场的内容。另外呢，在微博上您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刚才我们说了，对于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意味着，对于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呢意味着将会带来重大的风险，包括会引入不需要的以及这个未知突变的风险。那么大家对于基因修改还有哪些疑惑或者是问题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搜集到的听众的问题。 那这个怎么检查呢？难道说让他去感染艾滋病病毒没有染上就免疫吗？从经济学上来讲，对艾滋病的这个免疫也并不见得非得要采用基因的这种方法。 我很好奇，家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参加这样的实验？是不是有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存在？比如说实验者是不是夸大了孩子得艾滋的概率，或者说夸大了艾滋带来的风险？实验会不会有风险，对孩子造成潜在的损伤？ 基因编辑技术是一种技术的突破，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呀。如果这个技术能解决老百姓的痛楚的话，都愿意去试用啊。主要核心就是说它是不是用在了正途嘛。 一些免疫的遗传病，然后成人体内或者那些已经出生的人体内，然后你通过一些基因疗法把他们自体内的一些细胞就再转移回他们的免疫系统，这些我是觉得 OK 的。但是如果说是涉及到改变一个生殖细胞胚胎啊之类的，开始实名反对。 为人父母的角度去考虑啊，从你出生开始就开始就是以一种实验者的身份去开启他的一生，确实是显得有点残忍。 说不定把这个易染病的基因剪切掉之后，就会影响其他方面，比如说孩子的智力发育啊，或者是不是真的会像科幻电影里面那种出现变种人。这么不负责任的直接就修改人类的基因，有可能会对全人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我作为育婴母亲，被修改基因的孩子们是多无辜啊，要让他们一直待在实验室里头被观察被实验。 不遵从自然规律的，只能说是眼前一个小优化的改造。如果是好的，对其他人来讲是不公平的，如果是不好的，对他们来讲是不公平。当我们无法阻止他们继续繁衍的时候，这种不公平就会加剧。 如果我自己的孩子有一些基因的缺陷，那我一定会希望有一些这样的技术去修正它。我可能就不会去考虑那么多，任何一个新生的事物或者说一个技术出来，怎么样能让它在好的层面上去起到更大的作用。 这个呢其实就落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这个人类的基因到底能不能够修改哈。叶胜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在科研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 首先呢，从技术上来讲肯定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很不幸已经出现了，说明在技术上是没有阻碍的。但是这些基因 要不要去修改它。 嗯， 从长远的来看，可能还是我们将来可能有这种需要，甚至是好的事情。 啊、没错，就刚才说的，比如说人类可以优化你的基因啊，让你抵抗、 我知道很多人现在有这种想法， 疾病啊等等哈。 包括我这两天收到很多反馈，大家说你这个事情迟早要来的嘛，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恐慌呢？ 嗯， 就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你看以前经常是生物学家提出一个技术啊，大家都说、哎这东西不行。这次呢是大家说，哎这东西没那么可怕吧？为什么你们生物家齐声的反对它呢？ 对呀、 啊，其实这里边是有原因的。我先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啊， 嗯， 咱们说，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他早晚有一天是会动刀的，那你小的时候为什么不给他一把刀，而非只有等他长大了之后才能让他用动刀呢？因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他用刀是当做工具去完成一件事情，而且他知道保护自己、而你给一个小男孩一把刀，他只会很开心的玩，他可能会扎伤别人，甚至可能会伤到他自己。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在基因编辑这把刀上来说，我们人类现在就是一个小孩子，我们根本不懂我们在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生物学家全都反对在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我们对基因现在了解的还太少太少了，我们所知道的基因的功能都非常有限，而且基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有多效性。就是很多时候一个基因并不是我们了解的说，哎，它只是有一个好的功能，或者只是有一个坏的功能，它可能很多时候既具有好的功能又具有坏的功能，而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我们当前的认识。那以后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把一个认为坏的基因从整个全人类的基因库中全抹掉了，可是等有一天发现，哎，也许它是有好的作用呢，我们后悔都来不及。 是，九牧的就说，他说我们吃的这个药品也有过人体的实验啊，为什么不能做这种实验呢？ 药品的人体实验的话，它其实跟这个实验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于药品呢，它是一个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它无论在我们身体中产生怎样的影响，它始终是一个外来物，它并没有人影响到我们人自己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而基因编辑这件事情，他们已经是在修改我们人体自己了，这个呢是从伦理上来讲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技术的角度来讲，也是今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表达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因的编辑啊，跟药物的这种实验最大的差别在于，药物它我们吃进去无论是好是坏，它只是这一个个体的事情。 嗯， 但是基因编辑这个口子一旦开了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就是有钱人会觉得，好，我你无论多贵我都愿意做，只要能让我孩子变得更聪明，或者更漂亮，或者长得更高，但是 或者更健康， 对，这个盈利会很大。接下来会怎么样？资本会进来，资本进来会怎么样？技术成本降低，最后就是大家都可以做。那最后就会我说到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大家全都发生一些整齐划一的基因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个好，为什么我们都不用呢？对不对？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类这个物种它的基因多样性就会大大受到损失。这个才是远远比什么拖把效应或者什么所谓的新人类这些东西都不是生物学家真正去担心的。我们真正担心的是未来人类整个的基因多样性的下降。 那人变得更好更强不是很好吗？ 那这种更好更强只是在我们当下的定义之下，也许未来某一天像当年的 SARS 一样，一个疾病突然就出现了，然后影响了全人类。可是如果我们的基因是整齐划一的，我们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抗这种新出现的疾病。而如果我们的基因库是具有多样性的，说不定就有一部分人，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抹杀多样性一定是会导致一个物种灭亡的根本性的原因，这个是我们一定不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为什么生物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如此坚持，如此齐声去反对的原因。 啊，真的是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有一种这个毛骨悚然的感觉、啊、 是的，它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太可怕了。 嗯， 就它不是一个两个个体的问题，而是很可能对我们整个这个物种的存亡造成影响的这样一个后果。 嗯，那么确实是基因这个编辑呢，不能够应该说是不能随便用在人的身上。但是对于某些疾病，刚才我们也说了，您也说到过，对于某些疾病，其实它还是可以 有所作为的，是吧？ 但是我也说了，就是说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完全有方法可以避开它，我们可以不用这种技术，就像我前面说到英国已经做过这样的就是胚胎的选择，我们可以对胚胎进行选择，找那些没有带上疾病基因的。总而言之，我们一直在规避这件事情。那从现阶段来讲，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男孩子玩刀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知道的还太少，我们根本不知道在人身上做这样的实验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不能贸然的在人身上做实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要等我们对于基因的了解，您大家知道20000个基因，其实我们现在真正知道它功能的都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是吗？这个部分小到多少？大概知道多少？ 这个我可能还没法给大家一个量化的一个值，对，但的确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所以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究竟可以改变人类的基因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咱们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哈。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这件事情很容易做，没有任何技术门槛，所以呢说不上谁走在前列，其实大家在这件事情是一样的。那如果说真的说对人类基因编辑，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取决于我们对于基因的功能的了解的话，那这个知识又是全人类共享的，像我们做的所有的研究，我们都会去发这样的论文到学术期刊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不上谁是比谁更领先。对， 所以说其实更多的科学家就是说他贸然做这个实验非常危险，其实更多的应该比如说你先把你的这种实验发在一些学术期刊上，或者是让这些科学家大家进行充分的论证之后再来一点一点的来做这个事情哈。 是这样的，实际上就像咱们上一期节目讨论的这个克隆人这个话题一样，其实当你技术发展到所有的科学界，不用说所有的，至少科学界的绝大部分科学家觉得哎，这个是安全的，是可行的，是可控风险的，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可，自然而然就会开始有人在做。而在现在我们认为这个基因编辑的人类婴儿，这个绝对还没有到达这样的程度，没有到达风险可控，没有到达大家认为它是安全的，是可以知道这背后的全部的机制和可能的问题，我们都还没有到这一步呢。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齐声反对它的原因。 随着基因研究的深入，其实我们对于人类未来的思考也在深入。 是这样的。 叶盛，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觉得未来来讲的话呢，像基因这个技术我们去研究它，其实更多的还是想用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来辅助我们对于基因功能的研究，这个是停留在细胞生物学这个层面上，是停留在实验动物这个层面上，直到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些基因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它所有的可能的好的影响与坏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举的例子，我们人类从一个小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才能够拿起基因编辑这把刀来去做一些我们认为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我始终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达那个时间点，所以不是说我们现在要不要恐慌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现在就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不应该在人的身上来做 是这样 基因编辑这样的事情。 是这样的， 必须要等到这个科技，在真的这个可能还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发展和进步之后哈。 对，现在大家看到好像说科技进步的很快，特别是电子科技啊，特别是 IT 产业进步的很快，但是其实在生物这个领域我们现在这些年有一些进步，但是仍旧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需要去研究，因为生命这个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里面牵扯的分子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每一个科研人员一生能够去完成的工作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还离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很远。 我们对人本身的这个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少，所以我们要对此有敬畏。 对，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也了解了很多和基因相关的知识，那么叶盛，最后我们也要来反思哈，现在有人说露露娜娜可能不一定是他们的出生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已经出生了，我们该怎么办？有人说我们要保护他们，有人说我们要监控他们，甚至是提出讨论，如果他们在生儿育女的话，他们改变的基因就是会传给下一代，会搞乱人类的基因池，这个您怎么看呢？ 这个我也是我最近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善后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后面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件事情，特别是如何去对待这两个孩子。那我觉得保护肯定是要保护，因为呢这两个孩子现在他们这种特殊的这样的基因的情况，特殊的这种身份，我觉得肯定是要应该把他们保护起来。那么监管呢，我觉得也是由应该由政府出面去做一定程度的监管，我们不可能放任他们就是说完全的融入到人群中，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了，然后就完全消失掉，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将来还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监管也是有必要的。那么正是由于这些有必要的监管和这样的所谓的保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孩子未来的命运一定是迥异于常人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会损失一些生活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烈反对去做这样事情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这样出来之后，将来这样的实验个体他的人权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和丧失。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生育权，您刚才提到生育权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到底可不可以生孩子？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基因组测序这个技术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全基因组的测序，然后看看在我们已知的这些基因上他们是不是发生了不应该出现的突变，这个可以去做。但是问题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的生物学所不了解的那些领域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个编码基因之外的剩下的大部分的 DNA 的序列上，如果有一个突变，这个突变将来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总体上就我个人来说，我仍旧觉得我们应该捍卫他们结婚生育的权利，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只不过这些都要处在适当的监控之下。 曾经呢基因编辑如同是科幻一般，但是如今今天基因编辑已经发生在了人类身上，发生在了本不该被编辑的两个婴儿的身上。基因编辑根本的目的应该是服务于人的健康，服务于人的整体的福利。我们有理由相信哈，人类对于疑难疾病将不会再束手无策。但是这项科技呢，现在它还处在科学的前沿、伦理的边缘，技术不当使用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预知的。这个是开不得丝毫玩笑的哈， 是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科学家们能够去掉对于这个欲望的更多的追求，对于名利的这种角逐，不忘对生命的敬畏。也希望大家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对自然、对人类的未来，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理性的思考。 是的。 好，感谢叶盛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的。谢谢您。 谢谢。 好，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人类基因为何不容编辑？猫比你想象的更像人，人类和阿比西尼亚家猫的基因相似度高达 90%， 人类和老鼠的相似度高达 85%， 但是非编码基因的相似度只有 50%。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认为，这种相似度来源于800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人类和家养牛的基因相似度为 80%， 另外还额外说一句，人类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竟然高达 60%， 这简直是令人诧异。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除了黑猩猩，选项里还是猫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最高。不过动物里，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达 96%， 在演化进程中，黑猩猩和人类的亲缘关系是最近。 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再次感谢叶盛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谢谢听众。 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明天早上7:30再会吧。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十年八集冷门绝学清华简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吸引众多目光。11月17号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公布，共发布竹简107枚，简文8篇，包括书类和子类两类文献，都是未能传世的珍贵异集。清华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于经学史如此重要？冷门的研究在今天何以不冷？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清华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专家和您一起破译文明的密码。 是11月28号，是鲜芋仙海参的最后一天优惠时间。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一年又到底了。有人说啊，人生只有三件大事儿：吃饭、睡觉、做喜欢做的事儿。所以呢，不要在吃和睡觉上亏待自己。而地中海进口野生一级品的海参呢，就是现在餐桌的新流行，进补的新方式。 没错，本次的活动呢，海参销售的特别好。其实啊，我们也分析了这次的活动价格太给力，一盒799，订购两盒送一盒，再送焖烧泡发杯，这每盒划算532块钱，一头海参呢就只要10块钱。 是啊，这十块钱买的可不是养殖海参啊，是进口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 对， 所以啊，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都被大家打疯了。但是呢，今天优惠就要全面结束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催一催慢性子的一些朋友，赶紧的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其实呢，这个时候啊，吃点海参还是特别好的。你看，很多人这个季节啊，一个是感觉干燥， 对； 第二个呢是感觉抵抗力不好。 是， 其实呢，这个海参啊，对于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从古至今，海参被叫做是海底人参，里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啊，有着多种的珍稀营养元素。所以啊，这个海参专柜现在是越来越多， 是 吃海参的家庭也越来越多。线上已经成功下单的，恭喜各位；还在战线的，请大家继续重播。这么大的优惠啊，您等一等也是值得的。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